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绝不会放过目标。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。10月12号，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副国务卿邦本·拉塞尔竟然指责我国的最高尊严，妄称就在朝鲜拥有能力实施核攻击的时候则会完蛋。他的妄言只不过是要逃脱责任的垂死挣扎而已，也就是因为即将离开白宫的奥巴马集团的对朝政策全都失败，是美国推动我国转变成为一个最强的有核国，造成美国本土的安全连根动摇。我国时刻都遭受世界最大的有核国和战犯国美国的直接核威胁，因而从质量和数量上积极增强核武力，这是维护民族的自主权和生存权的最佳选择。编辑在于美国患上狂妄症，至今尚未正视现实，分辨不出我国并不是一个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国家。我国认为美国对最高尊严的侮辱是对我国的最大挑战，把对朝宣战付诸实践的最大恶极的敌对行为。我国革命武装力量拥有高度化的核武力等，一直把保卫最高首脑部视为第一使命，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放过自己的目标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，题目是绝不会放过目标。